无谓再给我送花，伤口应要结疤，花瓣铺满心里，逢场才害怕。如若我非你不嫁，始终都必火化。